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南郊荒废的义庄，前身是乱葬岗，再追溯到前百十年，是个淫乱的尼姑庵，落了发的姑子欲念疯长，坑害多少好人家子弟。后来被仇家寻到，铁链铜锁闭了前门后院，自墙头临近滚油，一把火起，烈焰迎天，施救的人进不得前，里头的人奔逃无门，惨声长呼，发疯般的去撼那门扇，噼噼啪啪的拍门声且急且重，一下绝望过一下，后来渐渐没了声，那火也终于灭了。左近香邻这才进得了门去，莫说寻到活人了，连尸骨都寻不到，墙身和门扇上布满扭曲狰狞的人形，有些见识的人便说，那是庵中的人奔到绝路，被身后的大火焚化在墙上，尸骨是烧融了，死前最后一刻的挣扎和无望却留下了影像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每一个人形的双臂都无一例外地拼命往上攀抓，也许死亡愈是近走，求生的欲望便来得愈加狠切吧。大火过后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左近住户总能隐约听到一些异声，仔细听遍，那声音分明传自废弃的尼姑庵。啪啪啪，长一下短一下，这是拍门声。救我，救我，极细小极缓慢，呻吟一般的呼救声。还有院落之后，井头吊着的几桶突然坠入井中，激起哗啦水声，盛水的瓦罐摔到地上，一声脆响，战战兢兢，抖抖缩缩，拿被褥蒙住头，满心以为是梦魇住了。待天光亮了起床，才知不是，地上一条如湿水迹，弯弯延延，向着那废弃的所在延伸而去。上了岁数的人说，那是困在庵子里头的怨念，还惦记着泼水救火呢。长此以往，谁受得了？于是三三两两，疏疏落落，搬离了南郊。再后来，行逢作乱，朝不保夕，南郊一带变成了乱葬岗。每到夜间，白骨森森，鬼火淋淋，城中百姓谈之色变。大宋立国之后，宣平和县整治，这一块也重加修整，做了义庄。只是到底还是心中忌讳，加上有一年守庄的老头不明不白吊死在庄内，关于南郊的传闻越发邪乎起来。再后来，宣平县在北城另起义庄，这南郊义庄便自然而然荒废掉了。若不是端木翠指明了要寻宣平至阴之地开掘，这南郊荒废之所还真没人想得起来。正是日上三竿时分，展昭与端木翠他们赶到时，义庄的土坑挖掘工作已经进行到地下帐半深处。展昭略略扫了一眼，庄内灰敲下铲的大多是那日夜间在街巷内网擒猫妖的汉子，自打与猫妖对阵及昨日熬制汤剂分发之后，公孙策及展昭一行俨然成了宣平百姓默认的领头人，李掌柜也由小小的酒楼掌柜跃升为信息传达者兼联络官，东奔西走传达指示，自我认同感暴涨，心里别提多美了。端木翠估摸着一时半刻挖不到三丈三尺深，立在边上看了一会儿便嫌闷，自去外头转悠看看风景。不一会儿，公孙策出来向端木翠道， 昨日说要挑选至阴之地，李掌柜便讲了这义庄如何邪乎，现在看来城中百姓确实对义庄忌惮得很， 我看郝仙身上都带了桃符辟邪。 定是以讹传讹，我方才仔细探过，这一庄之内可是出奇的干净，方圆十里地也找不出一个鬼来。 当真？他们传得如此厉害，竟是无中生有。 这城中死了不少人，力气虽大，鬼气却不重，非但不重，还异样的干净。难不成都被收走了？黑白无常什么时候这么勤快起来？ 公孙策跟黑白无常没什么交情，也不好对人家勤快与否发表意见。正含糊间，端木翠忽然转话头： 哎，公孙先生，依你昨日所说，小青花走了之后就再没出现了。 公孙策没料到端木翠会忽然提起小青花，愣了一愣方才点头。 是，他心里头对展会恼得很。 都是随手搜罗来的精怪，也难为他还如此惦记着我。 小青花也是精怪？ 当然是了，都是些与人无害的小精怪，没什么法力，也没什么道行。我还以为我走之后，他们也就四下散去了。 怎么会呢？相处久了，生出情谊，自然就会牵挂着惦记着。难道你在瀛州时就不曾惦记过别人？ 那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。 端木翠的声音柔和起来，眼眸之中忽然多了许多深深浅浅说不清的情愫。 公孙先生，是不是惦记一个人，哪怕自己是辛苦的，但是心里依然甘之如饴？ 是。 那么我也是惦记过的。 端木翠好看的唇角微微扬起，明明抬头看着公孙策的目光，却似乎落在远的触不到边际的地方。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 他是 先生不认识，是我在西岐的旧友。 一起西岐旧事，端木翠不觉微笑。 唉，那时上父被商军围攻，我夜半孤身突围去找援军，半道撞上他领兵来救。他不信我是上父身边的女将，还出言笑我，被我打落马下。后来我亮出将令，收编了他的兵马。之后上父一直笑他是独孤将军，做将军的兵马都被人家给收了，可不是既独且孤吗？ 端木翠自说自话，浑然没有留意到公孙策的震惊之色。 上父难道是江上姜子牙，被称为太公望的姜子牙？ 端木翠点头，早知道端木翠必然大有来历，但当真跟那般久远的朝代勾连起来，公孙策还是结结实实的被震撼住了。 武王讨纣，凤鸣岐山，姜子牙，粗粗算来距今也有 2000年了吧。 是，太公望被尊为百家宗师，齐国始君，他的后人齐桓公、九合诸侯何等威风，远的不说，晋歌咱们大宋先帝就曾加封他为昭烈武成王。 那些都是虚名罢了，百家宗师也好，九合诸侯也罢，最后还不是落得晚景凄凉，齐国兴衰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说起来也不能全怪姓田的狼子野心，上父后人也忒不争气了些。 公孙策默然。十载，齐国是前221年被秦国所灭。但严格说来，前386年田氏代齐之后，齐国就已经不在太公后人的手中了。端木翠继称姜子牙为上父，自然对姜氏后人有特殊照拂，他对田齐不满也在意料之中。 方才你提到的那位旧友居然也是位将军吗？3-2下就被你打落马下，对阵功夫可不见得怎么高明。 不，他功夫极好的，后来我同他私下交手， 也没能占到上风。也不知为何第一次时他要让我。这般说时，忽然想到那夜月华如水，那人一身披挂，顶盔冠甲，手中的青铜戈斜斜指向他，颇有欣慰道： 我听说端木翠是丞相身边唯一的骁勇女战将，怎么可能似你这般，一阵风都能把你卷走。 饶是隔了2000年日月天光，唇角依然止不住浮现与那夜一般无二的张扬浅笑。 哼，那你就试试，一阵风能不能卷得走我。 你的那位朋友，他没有风神。 端木翠的笑渐渐隐去，缓缓摇头道： 没有，风神哪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即便是我，封神榜上也是没有的。还是上父弃了上界神位，一心保我登仙。至于他，不知道在轮回第几世了。 那么也说不准他就投生在当世，会再遇到吗？真遇到的话，端木姑娘认得出吗？ 公孙策正思忖时，忽听身后步声过来，转头看时却是展昭。 里面就快好了，依你所言，庄内布置了好几十口瓮缸，而且也全都注满了水。端木，你何时做法？ 啊，就现在吧。 端木翠向义庄方向看去， 让他们都远远避开，地气一起，他们的身子绝扛不住的。 那你…… 你们也避开，忙自己的事就是。这边好了之后，我去找你们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。